起义，国庆又来了。 秋风起义，谢脚痒。 天高云淡，把景赏。 哎，在这国庆节到来的时候啊，我们三个人祝福您各位 天天高兴， 阖家欢乐。 小比、英宁、王磊为您奉上国庆佳节特别节目。 北京，全世界都会钟情。圣经，我珍藏老北京啊啊啊啊，爱古都文明啊啊啊啊啊。 快乐大街酒吧里，过节好呀，二位。哎，大雷怎么直拍巴掌呀？ 好好好，嗯，但手上有土，好不容易赶上假期啊，收拾收拾家。 怎么就拜天地？ 哎，拜天地没有在工地上弄的啊？好家伙， 谁过节就拜天地吧？ 趴地上就给人家磕。 这是什么祭祀仪式？ 就是， 就是那个五体投地呢。哎，这个国庆节他们那么多结婚呢， 你去哪儿投地去了？ 我是送信的， 不是 参加了几场？ 一天一场，顶多少 岁？七个婚礼， 没那么多。 一个婚礼你随便 宅出去，你就是十月四号啊，十月七号可能人少，五号、六号人多， 嗯， 二号、一号人多。 其实你十一想出去玩的， 是， 但是五号结婚 没办法， 所以呢还是出去了， 能躲就躲。 当然说五号上午准回来， 嗯， 而且人不到，份子到。 对呀、啊， 那是六号，我想起来六号婚礼，但是反正准回来，准回来， 那怎么也得回来了。 五号那天有点毛软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没买回程的机票和卧铺。 那干嘛 毛软啊？我没买机票和卧铺，我买俩的。 就是机票也没买着啊，这个汽 车 票也没买着。 六号许了人家了，一定回来。大磊呢，又是一个 实在人， 重承诺的这么一个人。 对呀、啊，一诺千金呐、啊， 讲诚信。 哎，说回来必须回来。 哎， 绿皮火车接连那地儿你们知道吗？ 我是嘎噔嘎噔嘎噔嘎噔。 挂钩那地方。 哎呦，从那儿一整晚从西安回到北京。 哎呦， 见到这哥们的时候啊， 好像 他得 虚发皆白。 对，前面 我怎么弄那么些白？ 摘了摘倒稻草啊什么？ 等会儿 弄到熟筋啊！ 我是没坐人家火车是吧？ 把那铺盖卷拿下来，哎呦，拍拍手上那土， 就跟你今天的动作一毛 一 样。 不是，我是搭火车回来的。 哎，我们都真劝你，哎，在家里踏踏实实当肥宅多好啊！ 还肥宅。我那车有没有马 啊？没有。 肥宅气儿胖胖的小宅男，睡到自然醒多好呀。 对，非得扒火车回北京， 真是。你说你就假期就在家里自行，多好。 周飞都说你了，干嘛呀？王大雷想不开呀？是追剧不够爽，还是空调不够凉？是西瓜不够甜，还是 WiFi 不够快呀？ 是稻草不够多。 是周飞那螃蟹不够吃。 所以我们是建议国庆呢别去那人多的地儿。 小花，你说这话不讲理， 可能你事先也没想到那儿人多啊， 就没有人少地儿。 嗯，有一些景点刚开发，名气不大， 比如说 反正高峰出行你找人少的地儿，如果你找得到的话一定有很好的感受。 对，找不到就扒火车回来。 国庆佳节特别节目情景喜剧娱乐七十二变，敬请欣赏。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老爷。 哎 哎，你是不是在飞机上干过？ 是啊。 哎，你说等人家都下了飞机了，他们上去， 嗯， 但是打扫卫生的，你说这是清洁， 也有可能是加水加航时的，放污水箱的，或者是加燃油的， 啊， 都弄好了，都好，你们又上去了，然后 那是飞机要飞不了了。 这个前排是头等舱， 啊，一般是 最前排应该开飞机的， 你们是不是也去坐了他们那个头等舱那几个位置啊？ 挨个坐， 哎， 挨个坐， 我这个那太有发言权了。七子七的头等舱没有一个没让我坐过的， 挨个坐。 干嘛修啊？ 你得修啊，你得调试啊，调试他那个机上娱乐设施。 哎，那他那个